喂，欢迎大家收听港珠澳第54集，我是你们节目的主持二世祖。今天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就有位神秘嘉宾，他叫声音，是不是叫声音有待改善，还是声音经过处理？是啊，佢系咧，即系上啦，即系都好荣幸请到佢啦。咁今日我哋有边个喺度啊？今日我哋打唔到麻雀，争只脚，好惨。系有边个喺度？ 系咯，嗱，有阿猫主席啦，已经睇完耳鼻喉科噶啦。咁今日原声出战噶啦，今日可以啊。 系啊，喂，点啊？呢次我哋啊猫姐喺度啦，喂，睇哇，琴日好睇喎，睇选举，我琴晚都真系冇瞓觉，咁就系咁睇 WA 点搞啊，搞边科？ 系咯，就喂又有啲意外，真系又比我哋想象中又真系有，喂，真系同嗱，企个大选都系同好似嗱，除咗上次啊昆士兰，即系我哋叫做即系意料之外、意料之中啦。啊、特朗普选嗰个又系叫做啊咩啦 Trump 啦，又系即系都有少少意外啦，其实都。咁琴日选嗰个真系我哋大跌眼镜喎。 其实都唔系大跌眼镜嘅，一开头即系一开 我哋有呢个忧虑，到临埋门我有啲忧虑，但又似乎比我哋个忧虑更加个后果好似仲个反差更加大咯。原本话佢嗰个即系占咗嗰个投票率，佢即系佢会占到总投票率，即系。之前選即係好樂觀嘛，本來最少13-14% 咯。咁但係琴日最後選咗出嚟5%都唔夠。 咁我諗同聽眾交代翻發生咩事先啦。咁就琴日咧就係、是、澳洲嘅西澳省 Western Australia， 咁就四年一度嘅省選舉，咁就上議院同埋下議院嘅。系啦，咁就系啦。咁澳洲嘅选举咧，啲省级选举就四年一届啦。咁就之前喺西澳嗰八年都系自由党执政嘅，系 liberal 嘅。咁其实即系你要讲话2017年数翻前八年，咁就2009啦，系啦。咁就其实因为你即系阿猫主席猫姐，你都记得。其实2008年 GFC 澳洲是不受影响的嘛，是不 是？ 是。那就其实呢之前嗰八年，那就自由党就令到西澳 Western Australia 就在出口煤、出口黄金同埋出口铁呢，就是带动，基本上是震带动整个澳洲的经济发展的。系啦， 曾经有个 bloom 咯，你叫做系真系一个 mining boom 啊 ，mining boom 系啊，嗰时讲到话，喺嗰边做个矿工，好过你喺 Sydney 做个医生噶嘛，咁讲。 咁其实咧，即系嗰阵咧，即系讲翻，其实呢八年内发生咩事啦？西澳系，因为你知道其实我系加拿大嚟噶嘛，咁加拿大嗰阵有 oil boom 啦，喺 GFC 之后。咁基本上咧，我 Alberta 我啲 friend 咧，个个揸 S4 啊，揸335啊，买波子咁样嘅，系 graduate 嚟，我啱出嚟做嘢，咁你知道系几好搵啦。咁其实喺西澳咧，我哋西澳就嗰阵系讲紧系一年咧，就咁一个叫 unskilled 嘅 mining worker， 一年都可以搵到20匹澳纸。咁你记得嗰阵澳纸对港纸系讲紧系8.1、8.2咁样噶嘛？ 即系同差唔多对美金咁啊， 高过美金咁就 系啊，好犀利啊！ 即系8-5-6万年薪一个月走去开矿，你都话即系唔即系。同埋嗰阵咧，你知其实即系好多时，譬如啲矿啊，啲金矿、啲铁矿、啲煤矿咧，全部都唔会喺市入边噶嘛。一来就系佢哋揾矿嘅地方多数喺啲郊外啦，同埋西澳咧，基本上咧系等于四分一个澳洲。是大，即是你试下将 West Australia 咧吸落欧洲咧，都大到吓卵死你嘅，系啦。咁就即系佢，譬如你知，同埋其实嗰阵系好多矿工咧，系要所谓 fly in fly out 咁啊，冇公路去噶嘛。你系啲 mining company 包架飞机，或者佢甚至有自己嘅机队送你去某一个矿场，佢自己有个机场，跟住你去嗰度过几月咁样噶嘛。即系嗰啲地方咧，嗰啲 apartment 嘅租金咧系贵过。美国纽约曼克顿噶咯， 系啦，即系曾经系，即系呢啲已经趋往矣啦。因为即系全球嘅，即系一来就系资爆啦，因为其实澳洲啲矿业嘅买家咧，其实通通都系强国嚟嘅，绝大部分都系强国。咁就即系资爆demand 衰退，同埋即系由于即系中国咧，佢要搣呢个叫做即系叫呢个世界卫生组织，佢唔可以再烧煤啦。咁所以咧就澳洲咪收皮咯。系啦，咁就即系同埋，即系一来就系呢个 mining boom 已经系日渐衰弱啦。因为其实你睇翻2012年咧，West Australia 咧，即系佢嗰个叫 annual growth 咧 of 呢个 GDP 咧系 9%， 跟住之后咧2013年咧就插到落呢个大概 6% 啦，2014年都系 6%， 2015年咧就跌到落3%，2016年咧收皮啦，即系得翻2% 噶啦，系啦，咁就系啦，咁就即系一来就系、是。即系呢个叫 mining boom 搞唔掂，就嗰阵就好多人要离开呢个 West Australia 啦，因为嗰啲 mining company 都裁员啊，又成咁样，咁就即系你话边个咁，即系你政府又乜柒都做唔到去挽救个经济咁啊，够钟系要起身噶啦，好现实噶啦，系咪啊，马主席？ 系咯系咯，根本就。好似近呢幾屆嘅政府都好似喺經濟上面都係冇乜建樹喎，都係個個都係留個爛單子俾下一個。 點解啲人咧咁討厭 Libo 咧？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佢 mining boom 之後，佢冇嘢可以振興經濟嘛。咁佢唯有未買資產咯，即係將個 stay 嘅好多嘅資產都要買咯。咁啲人好反感咯，其實。 係啊，佢係啊，即係呢個基本上咧喺呢個叫 Pilbara， 你知有個地方叫 Pilbara 咧，係啲。大嘅mining town 嚟噶嘛，佢三年来咧，佢啲 property 咧就跌咗 75%。咁你知嗰阵咧，好多人咧喺你最高峰嘅时候咧，咁佢以为呢样嘢可以即系长开长有噶嘛，咁咪摸顶入晒市咯，咁啲人咪濑晒嘢咯，而家系啊，同埋原来咧 West Australia 咧系占据澳洲41%。嘅出口嘅，咁就即系其实你话呢个 mining boom 咩？你呢个 mining boom 玩完即系叫 mining fuck up 啦，令到澳洲点咯？咁咪令到佢冇咗呢个 triple A 嘅叫做叫 credit rating 啦，系啦，同埋即系 冇咗三个一级咯吓， 系啦， 降咗级咯， 咁就令到呢个 liberal 咧就输埋呢个叫。即系叫半壁江山啊！你知 W 即系系啦，咁就喂，你知唔知原来咧，其实咧 Liberal 咧输咗 West Australia 咧，而家喺澳洲咧，佢得翻两个 state 控制啫，系啊， 纽省啦，即系我哋嘅 New South Wales 啦，吓 系啦，纽省同埋 South Australia 啦，系咯， 昆省就冇啦，昆省就已经系冇噶啦，咁啊，喂，因为 Victoria 佢都失咗势咩 ？Victoria 都维省都。 Victoria 不嬲都系 labor 噶啦， 不嬲都系 搞交通灯啫，系咯， 不嬲都系 啲咩系卡嘢啫， 系啦，咁就即系OK， 咁而家就labor 就赢咗啦，咁即系 labor 咧，即系点解系？ 喂，琴日睇住啲点票嗰阵咧，其实即系报纸咧就真系好鬼 bias， 我觉得我睇住咧其实 One Nation 咧好多个区咧，佢哋系 after Liberal 同埋 Labor 嘅，即系咧因为咧 One Nation 唔系个个区都人选啊嘛，咁今日啲报纸咪喺度话Green 咧多人支持个 One Nation 啊，但系佢哋冇讲话 One Nation， 因为 Green 系每一个地方都派人出选啊嘛， 系啦，咁就。其实 Labor 咧就即系 Labor 点解会赢咧？佢就话即系你知澳洲猪真系好易呃噶嘛，即系 fake news 佢信噶嘛，咁就佢就话会喺 West Australia create 50,000个 new job， 咁又会即系 concentrate of youth employment 去振兴经济。哔哩吧啦咁样啦，但系咧， 喂，同埋有人话咧，睇新闻都有讲咧，今日头先 ABC， 有啲人咧走去 Labor 揾啲人咧派嗰啲 card 啊，话 One Nation endorse Liberal 啊，所以好多人就唔投 One Nation 啊。 咁似九月啲嘢嘅， 系咯。不过其实嗱 ，One Nation 我觉得今次有少少就系、是、即系临门埋不，佢觉得佢都系嗰个所谓套。那個配票，配票其實呢個策略唔係話唔得，但係唔係呢個時候咯。即係配票係比較高深一啲嘅選舉嘅 tactic 啊。對而家嚟講，喺 One Nation 呢一個時代咧，係未夠成熟，亦都未有實力去玩一招嘢咁。嗱，首先嚟講咧，你玩得套票嚟講咧，一定係你嗰個政黨同嗰個你嗰啲支持者係有已經大家有咗個 关，即系有种好好好好好 联盟， 好 一个联一个好 联盟，大家有种信任，有种信任，即系话我会好信你嘅，即系你个党一定系唔会好似一个咁新兴嘅党嚟噶，系一个有党有个业绩，亦都选咗出嚟，系有个政绩出嚟，而令到嗰个大家个 bond 啊，即系嗰个党。同嗰個選民有個 bond 咧，而嗰啲選民咧係絕對信呢個黨嘅，即係我係一定有啲 die hard fans， 你先至去玩呢樣嘢，因為咧你玩到樣嘢，你係有多計算好多計算咧，嗰啲選民係唔會再計算嘅，我就係信你嘅啫。譬如你話泛民咁樣，有啲死硬派泛民就係信泛民啦，泛民選乜嘢？突然間話反乜都突然間泛民話咧，我哋選阿林鄭啦，嗰啲人就會信，就會跟佢選嘅。但係如果我唔係同泛民死硬派啲。我做咩选林郑啊？我就系反对林郑啫。即系好似而家我哋反我有班系由嚟咗 One Nation 嗰班，我就系讨厌呢部佬。你而家嚟讲话，你哋想去仍然系想去帮翻呢部佬。咁于是你系啦，变咗嚟讲，我即系佢可能有一个即系一个计划性或者佢嘅战略性。但系个普通市民嚟讲，系我唔相，即系我唔会了解呢个战略性噶嘛。咁我唯有系信你个党嘅啫嘛。但系个党而家你。個同嗰個同我哋即係 One Nation 嘅選民啊，嗰、那個 bond 未係咁強噶嘛，因為你 One Nation 係未真係正式上到好高層嘅政治嘅位置，嚟到幫市民做到好多嘢，有即係令到人哋有個信心，即係大家 friend， 我覺得Pauline 你諗嘅嘢就係啱噶啦，我唔 challenge 你嘅決定，我就信你係為我哋嘅黨為我哋做嘢。咁但係而家佢未到呢個地位啊嘛，所以佢今次佢走套票咗，甚至佢連自己嘅 candidate 都 convince 到，你點去 convince 再低一？即係再 remove 少少嘅選民咧，咁所以佢呢、這個即係配票，即係投票配票呢樣嘢，係好多嘅選舉都會用到，但係唔係喺一個咁新咁亂嘅黨嚟講。 同埋一方面咧，二來我覺得阿 Pauline 係冇去做 research 咯，即 係係咯。 佢如果佢真係佢唔係就係嗰五十日，其實佢應該幾個月之前應該同啲選民傾偈，點解佢哋咁憎 Libo？ 如果佢一早了解選民嘅心態，佢就唔會再 endorse 呢、這個。 係啦，譬如我選民我喂，我就唔想 Libo， 我想揾另外一個新黨或者嚟代替 Libo。跟住你話就話喂，如果都係如果如果我哋不如唔好選 Libo 啦。哎，都系别上翻呢啲咯，咁即系对啲选民嚟讲系一个即系几矛盾啊！即系选民，咁我即系点啫？即系点咧？系咪啱啱啊？吓，即系佢。 所以其实我觉得系 Pauline 佢，即系佢好似临有啲临急抱佛脚，系临哦就嚟选啦，我要落去西澳啦。即系佢其实应该要早啲做一个准备，去一个策，有一个比较有策略性嘅。 我觉得佢急咗少少，就因为佢喺昆，可能佢都冇留意到昆士兰嗰个势突然间起得咁快嘅，即系佢昆士兰令到佢咧，就系一时间咧就个野心大咗。而個部署唔夠，但係佢有隻成熟勢，又唔想，唔想放棄。 我咁睇啦，係咯，即係你阿其實阿 Pauline 咧，你覺唔覺得咧？佢以為可以拔苗助長抄捷徑啊！即係佢以為 Liberal 鐵票靠夠多咧，可以帶動起一，即係佢想用靠 Liberal， 覺得自己叫 Liberal 加一咁咯。即係佢唔意識到。西澳地区嘅保守选民都 sick of liberal 嘅政绩 嘅，系啊， 系咯，咁就即系， 所以咪话佢民佢冇做嗰啲调查做得唔够咯， 似乎系今次高估咗自己喺昆士兰嗰个胜利而大胜，以为可以直接个势可以直卷埋西澳咯。咁因为你记住嗰啲选民，譬如我就好似讲啦，我 sick of liberal， 于是我就去。我又唔滿意Labour， 所以我想助長你嘅 One Nation。咁 One Nation 你叫我喂，原來你 One Nation 你個心意都係去翻 Liberal 喎，咁我做咩要走去你嗰度？即係好矛盾咯，係咪？ 係咯，咁就 即係佢個政策唔係唔啱啊！我都話講到係到你真係有政績啦，令到你有個信心，令到選民我選咗啲出嚟，我冇後悔，原來你真係得嘅。咁下次你叫我做咩動作，我會跟啊嘛。但係今次嚟講我唔得，我仲係對你 One Nation 仲係一個試探啊！仲我希望我。認為你做咗希望做到嘢喎，但你仍然未 prove 到你做到嘢出嚟，唔同啊 Donald Trump 啊，中浪中 prove 曬啦，係咪？係咪？你哋服啦，係咪？咁但係Pauline 仍然係未足以服人噶嘛，所以佢如果咁快玩呢個咁即係比較高啊，即係比較高技巧嘅政治選舉嘅技巧嚟講咧，我覺得係以One Nation 個而家嘅實力咧係未足夠咯。 不過即係其實 Pauline 而家輸咗，我諗佢都要即係。佢退一步諗好冇真係要同 Liberal 結盟啦。不過琴晚呢喺Pauline 開記者會承認敗選嗰度呢發生嗰單花絮喎，其實好似 Trump 咁喎。咁就 我聽到喂你哋有冇人清楚啲話話喂 ABC 又唔俾入去呀、啊、咁樣跟住話啲記者唔俾入去呀、啊。 即系佢哋嗰个咩 ABC 嘅记者同埋摄制队咧，就唔俾入去个会场度采访阿 Pauline 讲嘢。咁就即系其他嗰啲就俾入啦，例如 Fairfax 啦就俾入咁样咯。阿猫姐有冇留意呢一单嘢？好 key 喎！ 我有啊，好 key 啊 ，key 到爆啦！我啱啱系咯，阿 Polly 唔俾，净系唔俾 ABC 入去，跟住 ABC 成晚系咁闹佢咯。 Fake news 啊嘛，佢系 啊系啊系啊，跟住 咁 ABC 不嬲又系嘅，不嬲又督得啊，系咪私人恩怨咧？又 有冇睇阿 Po？有冇睇阿 Pauline 嗰个讲话呢？我觉得佢真系讲嘢仲未好得咯，即系佢唔应该咁样去督嗰、个 Libel 嗰、那个上一届个 MP 还定 Sour Milk 咯 ，Stale Milk 是指一个啊咩啊咩 milk 嘛？ 诶系啊， 即系你又同人合作，你又同人合作咧还垃圾咁，你收皮啦真系。 系啊，咁其实你会令到啲人好反感啊，咁样会影响到佢下次嘅选情。我觉得佢即系佢应该即系用一个谦卑嘅态度话，我哋会检讨下下次。 有少少输打赢要咯，嗰、那个即系 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输咗又赖翻人哋，计啦，啲初头你都系叫人哋即系仍然系。 会唔会呢啲系澳洲人嘅本性咧？其实就系、 是，因为其实即系其实睇翻历史咧，喺之前嗰16年嘅选举，阿 Liberal 咧都系 anyone but one nation 嘅。咁 OK， 人你终于落到甜头，俾人试下同你合作啊，唔得啊，屌柒人！咁你冇得咁嘅，即系系啦，你唔可以即系一次唔得就话你班有废又成咁样，你食屎咁你以后唔使玩啦。但系即系你而家你，但系你 One Nation 其实都冇实力去做统治党嘅，系咪先？咁你插咪插落上？ 其實我又嗱，我早就算佢上次係喺即係上次喺昆士蘭大勝之後咧，其實我都仍然發覺喺新佢哋個黨嗰、那個即係佢個內閣裏邊咧係唔夠，即係唔夠人才啊！即係人才都係好缺乏嘅。喂，其實佢應該佢應該包攬我哋港珠澳喎，我哋四個人才入去即係 幫。 我哋 係 一個支流團喎，嗱，我哋四個有不同嘅。 但系最弊 嘅见识加埋落应该得嘅喎， 咪有好多 candidate 有 campaign Pauline 嘅话 ，Pauline 系唔会听 candidate 嗰啲意见，佢净系听某几个 adviser 嘅意见。其实呢个都系佢嘅弱点嚟噶。 咁我哋咪做 adviser 咯，我哋做 candidate 咯。 但系佢听 我哋咪做嘅，我哋咪做嘅智囊团咯。我哋有国际视嘅，我哋点想去走啫？系咪？ 你自己做啊！我要搵食啊！系啦。即系我好坦白噶，我要揾食啊，唔好同我搞埋啲咁嘅嘢。 喂，可以 behind the scene 噶嘛，我哋做幕后。 跟住之后咧，其实咧，即系今次即系阿 Labour 赢咧，咁你哋两位觉得会有咩影响咧？对于澳洲系啦。 喂，难民会唔会冲晒去 Western Australia 咁？收 Labour 通常都要收。 其实好喎、啊，嗰边喂地大物博啊，真系。 系 嗱。嗱，勞動人因為唔夠噶嘛，你以前嗰啲人要做嗰啲即係做礦產噶嘛，你話喺嗰度不如我哋就建議啦，建議嗱，你而家Sydney 同埋 Melbourne 都係貴到不得，做寫字樓貴，就建議喺嗰邊做一個金融中心啦，第三個中金融中心啦，喺嗰度起啦嚇，計咩計 Sydney 同埋物業就跟嗰度咧。 但係我覺得 Labour 會搞啲喎，會搞收難民咯，搞難民中心咪差唔多佢哋。 好啊，都好啊，好啊，等佢近。难民中心你喂你依个经费噶嘛嗱 ，Fed 到嚟会俾你嘅，你咪自己攞个省自己去个经费咯。 OK 嗱，咁即系你即系其实收难民咧，其实都系关人卵事噶啦。咁就你觉得而家即系喺 West Australia 即系叫百废待兴，失业率又高企。其实你知 Perth 啲嘢好贵噶嘛，因为运费同埋个 market 太细啊嘛。你即系而家Labour 就话要增加5万份工啊，再加呢个大兴土木喺 infrastructure 啊，同埋加强呢个国防啊，你觉得有咩实际行动佢会做到出嚟咧？ 即系 CBD 起多啲楼卖俾大陆咯，而家已经开始紧啦。喺 Perth CBD 起多啲楼咯，卖俾强国咯，实 GDP 实好噶。 系 咁起楼， 因为强国又唔识噶嘛。你有地又买嘅咧，你肯批地俾佢，佢就起起佢就买嘅咧。 沙漠佢都买嘅啦，系啊。 系啊，同埋你英埋西澳嗰边好靓嘅风景，我真系好靓嘅风景出嚟，系咪啊？而且起码你平过呢边先，即系对嗰啲 developer， 即系中国啲 developer 系好大吸引噶嘛。 但系即系我想讲，我想补充翻一样嘢，就系、是、其实收难 地产咯， 唔系收难民咧，都唔系 West Australia 可以话事嘅，因为其实你系联邦派俾边个咁样啫嘛，系啦。但系就 喂，如果系联邦嚟讲，有一个 有個傻佬喺 West Australia 肯收嘅話，你會唔會死到先？你而家搞到淨係喺 Sydney 同埋乜喺呢兩個省已經啲難民問題咁棘手咯。有個人肯認頭，你會唔俾佢咩？我俾啦，我就我一定我哋俾係好好好。多謝 曬。咁就係啦，就係 即係真係犧牲一個完成大我，而且犧牲小我。犧牲一個 West A 完成整個澳洲，即係成全整個澳洲啊！真係犧牲少過成全。 屌你唔好講，屌你唔好講咁撚多次啦！屌，即係呢個叫做係啦，但係就總之係麻煩啦，金鋪就係啦。OK， 講翻難民我哋之前嗰幾個禮拜都講過個 topic， 就係呢個叫澳雪梨西南邊嘅 Fairview 嘅 county 咧，咁就係收。一年来收5000个难民，咁就其实咧五千， 继续想收多啲嘛？ 五千个人有几多咧？咁即系你谂下，无啦啦，喺一个叫喺咁讲啦，喺旺角市中心突然之间起多两，即系喺呢个叫做旺角火车桥啦，系啦，嗰度无啦起多两栋先达咁样，系啦，咁就系咁变态嘅。咁就 佢而家五千系佢哋实质收，但系计划话再收多啲，呢样先大镬。 唔系，即系跟住之后，其实佢计划收多啲啦。同埋其实之前我哋节目都讲过话咧，已经系啲社区设施啊，啲治安啊嗰啲嘢已经系不敷应用咁样啦。咁就啲其实今日就 Nine News 有单有个 video 啦，咁就系讲。啲差佬咧，而家就酝酿进行呢个工业行动啊！因为其实点解咧？因为佢哋系即系叫做唔停，因为人口太多啦，收得太多呢啲咁嘅难民啦，所以咧就喺即系其实喺佢喺旧年咧，系啊，佢喺旧年已经有十七单嘅叫枪击案啦，系仅次于 Black Town 嘅，系啦，咁就即系佢哋都搞唔掂。系啦，即系原来系即系五千，即系其实成个区基本上咧系得嗰百六个差佬嘅啫，系啦，咁就 即系佢哋认为嗰个因为最近即系咁多难民，佢咧由难民而引致嘅罪案咧系飙升啊，佢哋认为佢而家现时嘅警力咧系应付唔到啊，于是就要求话希望联邦拨款俾佢哋咧增加多十个 officer， 即系十个警员。唔系佢哋咧，就觉得系佢哋系应付唔到而家嗰个情况咯。 即系其实一来就系要增加多十个，即系起码十个警员啦。二来就 系 咧，佢讲好多时，即系其实佢访问咗个市员咧，好多呢啲喺即系中东嚟嘅，尤其是叙利亚嚟噶啦，系啦，即系呢、這个哇监制话 Fairfield 系 Sydney 嘅天水围啊，屌唔好侮辱个天水围啊，屌 Fairfield 呢啲咁捻垃圾嘅地方啊，连呢个深圳啊，去叫鸡嗰啲向西村啊、黄贝岭都不如啊，真系屌你老母！睇夜场警讯啊，明白我讲紧咩噶啦，系啦，最睇渠和嗰几集就明白我真系屌你老味，周街饭盒啊，乜北啲咁嘅师奶喺度话哦，有杯有小姐啊，仲衰捻过啲咩地方，立捻杀嘅啲咩地方，真系。 嗯，同埋好似佢话除咗要求增加个警力之外，仲要求自己嗰啲叫咩多元文化嘅 officer 叫咩？因为即系因为佢哋可能唔识沟通，唔识讲啊，佢话即系要多啲比较 下。呢一样嘢就我头先想讲噶啦，因为由于呢啲难民好多时都系譬如喺叙利亚、中东同埋北非地区嚟咧，佢哋嚟到澳洲嗰阵咧，仲系 under trauma 嘅 ，which is 系中文点讲咧？佢哋仲系受呢、這个，即系佢哋个佢哋个思想同埋佢哋嘅行为，同埋佢哋同埋其他人所做嘅反应咧，仲系好似即系打紧仗咁啊！例如佢哋会非常之暴力啦，第二就系即系佢哋唔一来就系佢哋又唔捻识听，唔捻识讲啦，咁就基本上咧就即系系好有咩数诸暴力咁啦？譬如即系系啦，咁就而家因为其实最主要个压力咧，就系一来就系犯罪率不断飙升啦，啲差佬做唔停啦；二来就系而家成个Fairfield 嘅警区咧，就系得一个呢个叫 multicultural liaison officer 嚟去应付呢啲嘢。咁你 OK， 你得一个 that's fine。咁譬如即系其实老实讲，以华制华，以夷制夷呢样嘢咧，澳洲警方 同埋其实我哋阵间所讲嘅税局咧，都系做开噶啦。但系你叫一个人去做，咁一来就做唔够啦，二来就系呢啲人又唔识听，又唔识讲，又唔了解澳洲嘅做事文化嗰啲嘢，你系一定要请多呢啲多元文化嘅 officer 去处理呢啲嘢噶咯。 系啊，去做嗰啲叫咩？ 咁就即系喂，其实咧，即系咧，你啊，你哋两位有冇去过 Fairfield 呢一年内？ 我未去过。 你 今年就冇， 我嚟咗咁耐未去过。 冇啊！嗱，其实有几个区，我就即系人哋讲到话好多人惊，我都唔系经常去。嗱，有嗰个叫做咩？一个叫做咩 ？Auburn 系嘛 ？Auburn、Lacamba 同埋呢个吓 Fairfield， 佢话呢几个都系即系比较真系啲唔系好安全嘅区咯。我都冇去过。 唔系 Lacamba 就隔经过噶，未停留过。 呢三个区我都试过夜晚去。即系呢个叫我本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嘅心态去啦。Auburn 夜晚 你都好彩咯，今日仲同我一齐做节目。 唔系 Auburn 咧，夜晚咧真系好捻恐怖嘅，成街啲咁嘅中东人喺度喺度焚歌啊，喺度即系食呢个 kebab 啊，喺度拗脚啊，成班好似你好似鱼狼似虎咁嘅捻屌喺度啦。因为我嗰日想去食 kebab 咁啊，夜晚去啦，咁就好彩。 佢恐怖啲定系 Bex 嗰边嗰啲犀利啲啊？ 差唔多系啦。咁就 Fairfield 我试过系夜晚去，我拍咗车个 model， 跟住之后其实好惊嘅。我想食，因为佢 Fairfield 咧系有成个雪梨唯一一间叫伊拉克餐厅噶嘛。咁我咪去食咯，但入咗个气氛系好恐怖嘅，成班有虎视眈眈咁望住你咁样啊嘛，系咯，但系态度其实 O K 嘅，但系真系似成班贼咁样咯，系啦，又系 你唔好揸啲靓车添，啱啱见到你个即系黄种人揸咁靓车，唔都剥鬼烂你架车。 咩？我系揸靓车噶啦，吹咩？ 咁咪咯，即系佢唔抵得剥烂你架车，后入坐低食嘢就 系啦。咁跟住咁咩啊？跟住之后，而家监制问我系咪 order pork kebab？ 咩啊？唔系啦，屌 mix kebab 我都唔知啊！即系唔通喺即系嗌完餸之后，阿拉乌克巴佢咩？真系屌！ 系啊，要certify 嗰啲喎。 你仲有讲边个区啊？Lacamba 其实 Cams 隔篱嘅，我上个礼拜就去嗰度食完嘢，系咯。咁就 Lacamba 有好多尼泊尔人喺度住喎。除咗， 但其实尼泊尔人好友善嘅，我想讲 系啊，好多尼泊尔餐厅噶 Lacamba， 唔系 OK 嘅，我日头去都觉得，我唔系觉得太危险。 Lacamba 不过好搞笑 ，Lacamba 我听条大街 OK 嘅， 唔系我听过有人讲咧，有人做即系识得有啲朋友咧喺嗰头嗰啲银行嗰啲做过咧，话啲人成日去入钱咧有浸嗰啲毒品味嘅。 唔出奇啊！ 吓、啊，又闻到 喺 Lacamba 喺 Lacamba 嗰啲佢话啲钱有浸大麻味嘅，系啊。 咁你 喺度 就 冇啲味。 你其实 唔系啊嘛，佢哋嗰啲中国人中意食嗰啲烟草，嗰啲烟草味啫系嘛，冇咁紧要大咖味。 你大部分嘅 dealing 咧都系嗰一区嘅，系咯。 唔系，同埋嗰啲有咧一 deposit cash 咧好多咁样噶，即系起码几万咁样噶。 摆明就 佢哋做大生意嘛。 系啊系啊，即系仲要成日咧星期一咁样去 deposit 啦，咁你知道礼拜六日咁啊，梗系搞嗰啲咁嘅迷幻派对噶啦。 真系正。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喂，同埋咧，其实咧有单花边新闻咧，其实今集节目都冇讲。你知 Lacamba High 咧，即系一间，即系佢原本咧间学校咧个校长咧就系白鬼嚟嘅，无啦啦就 convert 咗做 Muslim， 跟住之后尾俾人炒 Q 咗咧，个新校长上咧即刻俾人恐吓。有冇睇嗰单料？ 我有， 冇啊，我就冇啦。 所以啲咁垃圾嘅区都系，即系同 Fairfield 一样 ，send 个核弹去 nuke 咗佢算啦，屌 ，send nuke 佢。佢用咩理由恐吓个新校长？即系点解咩原因恐吓个新校长？ 我就喺度就喺度摆明一个凶你咁喺度大你咯，系。因为之前个校长咧，之前嗰个咧就系俾人话佢同呢啲咁嘅帮会勾结，同刘合污系啦，咁又即系所以俾人炒咗咁样，系啦。好啦 ，OK， 咁就落下一单料啦。话都讲咗差唔多半粒钟啊，今集一 tick 讲咗两单， 今集一 tick 过嘅，所以就唔 break 啦，系啦。一单嘢就系、是、咧，其实系阿猫主席你 send 嘅，呢个澳洲税局而家扫荡 cash only 嘅小型商家，同埋即系佢请咗一大班讲中文嘅调查员去扫 讲普通话同广东话嘛，系咯。 因为其实咧，即系我想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自己多朋友喺税局入边做咧，其实税局咧玩以华制华好多年噶啦，请一大扎唐人做 investigation 同埋 to build business case， 基本上有引咎你嘅，系啦。咁就呢、這个总之咧，即系呢个其实咧，呢、這个叫 ATO 啊，呢个 Australian Taxation Office，Taxation Office 咁就嚟紧会喺 Perth 同埋 Canberra 咧，喺四月开始咧就会去探访啊，或者拜访一啲叫做小商户咁样啦。咁就去佢所谓咧就话 help small business stay on top of the tax affairs。咁佢就基本上咧就系会落区，就会所谓叫收集资料啦。咁就去一啲叫做大概咩嘅地方咁咧，就譬如餐馆啊、咖啡馆啊、外卖店啊、发廊啊、美容院啊、美甲店、快递服务、木工、电工、水管工、建筑行业技工、清洁工同埋大回收行业啊。去嗰度去即係睇下你平时係点你盘生意点样运作啊，你有即係所谓就係有咩问题可以问我咁样啊，即係係啦，咁就即係基本上呢就係、是、即係难听啲讲，你知以前呢香港税局呢譬如走去睇下啲医生系咪叫做即係报税呢，就係搵条友得你诊所成日咁样，咁睇你大概收几一个客咁样㗎嘛，佢之后再计下你应该俾几多税咁样㗎嘛，睇嚟佢都系咁样。同埋呢原来呢即係呢个叫做喺14即係其实呢样嘢呢喺税局呢就喺14年呢已经喺雪梨做过啦。咁基本上呢佢呢就喺唐人街嗰度呢就搵咗一班叫做识广东话国语同埋泰文嘅人呢，就去采访嗰170个叫 business 啦，卒之咧系为佢带嚟43个 audit 同埋30个，即系基本上系差唔多呢个超过五分一啊，系追翻呢个820万澳币 嘅。八百系啊，好犀利，八百几万啊， 系啦， 咁 就 咁样都 咁就即系其实即系澳洲咧，原来咧系有160万个叫做小生意经营者啦，咁就58% 咧 of 佢哋咧系即系超过五成佢哋系收现金嘅咯。咁你其实阿猫主席同猫姐，你对于呢啲点睇啊？你哋讲先啦，我讲下我喺加拿大嗰啲咁嘅税局嗰啲嘢系啦，你哋两个点睇啊？ 冇啊，呢啲你。其实而家我觉得反而唔系话你 cash on hand 赚钱喎，啲人系用嗰、那个做生意移民翻嚟仲多个咁样逃税嘅目的喎，佢哋开个生意都唔系话真系赚钱嘅好多。 咁开 咁 系啊， 其 实好多啊，好多而家 系咯，但佢我谂佢捉 cash on hand 嗰啲，佢即系可能咧有好多铺头咧，其实明明系明知好生意噶啦，但系睇一睇佢。之前一兩年報税咧，年年都係冇乜錢賺啊，或者蝕嘅。咁我咪走嚟揾人去你度食下嘢，叫下嘢，傾下偈咁樣。啊，老闆，好冇生意啊！即係你咁去，跟住咁樣啦。揾得到啦咁樣。即係咁樣，佢就睇到原來佢坐一兩日。嗱，我食咗啊，原來嗰種嘢咁好賺，一日賣好多個油蕉，啲要等位嘅咁樣嚇。咁好賺先，咁諗下點解你會對翻條盤數？點解你盤數冇錢賺蝕嘅啦？咁跟住咪查佢咯。即係佢係咁。系咁咪查嗰间嘢咯，有一铺头好出名噶，但系如果税务局嚟讲，佢点嗰间公司冇钱赚噶嘛？咁如果去到真系你铺头吓，问下你喂老板好唔好生意啊？搵到啲啦，咁样佢就真系查你噶，咁咪查你噶，吓咁啊跟住查你咯。 但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呢个叫做坦白讲，你要做嘅话，其实一早应该做啦，唔系等而家做啦。咁其实都 fair 嘅，系咯，即系你。人哋个个做生意，咁你俾现金，咁你唔报税，咁都 fair 嘅。喂，但其实咧，澳洲咧，哇，我唔知道你两个咧，知唔即系有冇唐人生意系咪比 cash 会平啲嘅？有冇澳洲有冇啲咁嘅嘢嘅？ 即系有冰啲，你可以讲价噶。你冰啲，你话我俾 cash 可以平啲噶，系啊。 但系佢你俾 cash 平啲系因为佢唔摆落去条数度啊，定系佢悭税？ 咁我就唔知啦。 但 系我就唔知 道，因为其实咧加拿大咧，就算我喺加拿大同埋我喺美国咧，好多时佢我去唐人啲铺头咧，自己整一啲嘢咧，就话你俾卡，你碌卡定俾钱，跟住俾钱，跟住之后咧俾钱咧，基本上咧系十啲价落 俾现金 系啊，俾落到八折或者七折嘅，但系佢唔会俾单你咯，系咯，因为佢 咪做系啊，其实因为你俾 cash 佢系佢可以做数啊嘛，可以做，譬如讲你咪收1000蚊 cash， 我可以话500蚊生意啫嘛。但系如果你俾卡俾咩系有即系叫有证据啊嘛， 唔系你 就 audit trail 啊嘛，佢就唔中意个 audit trail 啊嘛。 唔係你澳洲，你澳洲有啲好難捉噶，譬如你 cleaning 嗰啲咧，你 cleaning 好多都係咁噶嘛。澳洲即係你要單佢就收你貴廿蚊咁樣噶嘛，你唔要單佢就平啲噶嘛。 係啊，係咯、啊，就係、 是。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 因為其實佢就真唔想入 audit trail 嘛，變咗佢又去做咯，盤數可以。 係啊。 咁啊，即系呢个叫都公平嘅，即系税局咁做，咁就即系都唔 系。但系其实我觉得税局有一招仲好啊，即系佢 check 下个 director 有几多间屋咁样，呢一招仲容易 check 到个人有冇钱、啊。 收入与官职不相称咁啊。 系咯，点解你咁多 house， 但系你话你唔使交税啊？ 当生意 系 咯，系咯， 系啊。 当生意点解年年蚀嘅？蚀嘅啲钱点搵翻嚟噶？系咪蚀黑钱啊？即系问下你添，系咪啊？ 系咯，呢一招仲有用过佢走去落，都有用嘅，走落去，但系最系咯，查佢有咩资产咁，其实呢个有用。 combine 佢，即系睇佢个人嗰啲资产，再加纳几多税，再睇埋盘生意，即系几个 platform 咁样啦，系咯。 其实你再有效啲，你最好叫啲人要公布埋佢有咩 trust 添，有啲人系收埋啲钱喺啲 trust 度噶嘛。 哇，唔得，呢个我死全家，呢个我唔会，呢个我真系死全家。 系咪即系咯，同你 美国好似而家要开始系嘛，即系以前美国唔使你报呢样嘢噶嘛，如果唔系咧，佢会喺啲瑞士银行嗰啲去抄到你噶嘛，而家美国。 总之我而家头痕紧啊，系啦，我哋唔好讲呢个问题，系啦，咁就 由于你有影响， 我屌你啦， 得过咗，去片 系啦，咁就。有一单咧，阿猫姐好想讲，同埋我要呢单料咧，我要守尾门嘅。咁就你知而家我哋上几集讲过嘅 Woolly Creek 啊，嗰啲 Alexandria 啊，周围都起捻到成个林咁样噶嘛，系咪阿猫姐？咁就 啦，喂，我今日先睇到Mascot 有一个新嘅 service apartment 喎，有几千个 边度？ MGM 帮佢买，MGM property 帮佢买喎，喺 Mascot 机场隔篱。 机场哇，嘈到死喎嗰度。 唔系啊，可能我觉得系咁，佢 而家搞龙城咁咯。 唔系佢而家可能系咁样，佢咪搬咗 airport 嘅 Badgers Creek 啊嘛， 搬去 Badgers Creek 就系可能 plan 用嗰块地起咯，因为好多嗰度睇到系啊。 咁啊， 机场几时？ 佢冇话搬噶，佢只不过系话 好嘈噶而家。 佢只不过话系整啲 traffic 过去啫嘛，系啊，唔系搬屌呢、這个阿监仔都屌，阿监仔都屌我哋啊，真系系咯。 我都点会搬，我就谂到点会搬噶吓，系咯。 即系 coexist，OK，、okay, 即系多一个机场咁样。 系啊，屌唔系搬嘅。 哇，咁如果咁讲，咁佢嗰度起咁咪真系好嘈咯。嗱，你搬咗都好啲啊，你唔搬嘅话，咁啊真系好嘈。 唔系佢只不过系话咧，即系其实点解 Badgers Creek 嗰度起多个机场咧，就系、是、令到啲 domestic 嗰啲或者第啲廉航可以喺内陆度飞出去，啲国际线咧就会留翻喺 Kingsford Smith 嘅，系啦，即系腾空翻多啲位， 即系疏导咗个内陆嘅航班啦，疏导先。 内陆廉航同埋一啲向西飞嘅航线，即系譬如欧洲嗰啲系啦。但系你话太平洋 gateway 咧，就即系难听啲讲 ，Kingsford Smith 咧就为投共嘅呢啲咁嘅食西嗰啲人咧，就喺西边啦，系啦。咁就 OK 啦。咁就即系有一单料系阿猫姐好捻想讲噶啦。咁就系讲 apartment 冇电啦。咁就点解 apartment 冇电咧？ 系啊，我头先讲翻嗰个apartment 咧，嗰、那个叫做 King's apartment 喺 Mascot 啊，咁咧个地址就系338 King Street 啊 ，Mascot 啊，哇，超多， 咁靓 number， 系咯， 系啊， 咁就 哇，超平风楼啊 呢 啲， 呢啲咁嘅名咪氹死啲中国人，黄国人，338仲 King Street 皇帝、啊。 咁都系 target 强国噶啦，系嘛？ 咁系咯，呢啲名其实中意啦，佢哋实中意啦。 即系总之，其实而家咧就讲咧呢个叫做，即系其实喺澳洲嘅供电量咧，就唔系预咗俾你班友起得咁高啦，起得咁密啦，同埋 draw 呢个 current draw 得咁大噶。阿猫姐你都成日讲噶啦，即系呢个叫做 East Lake 嗰边成日停电噶嘛，系咪？ overdrop 咗啊，即系 over 喺 嗰度 overload 啊，佢哋嗰度 overload 就系嗰个。 你知 City of Botany 啲，即系其实全部都系靠呢个叫做即系地面电线咁样供电噶嘛。你 Mascot 嗰度起一扎嘢，你系咪系话即系祝佢好运咁咧？ 系啊，同埋即系根本人哋嗰个electricity 啊，同埋唔止电啊，其实你其他嗰啲sewage 啊、communication 啊，根本原本嗰个 你啲 drainage 嗰啲都系噶，就算你啲譬如嗰啲排水渠排嗰啲 市场群嗰啲，你嗰个突然间个嗰用，系啊，突然间个 output 大咁多，系咪？突然间 output 大咗咁多，咁佢系咪可以应接得到咧？即系现有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设施 爆咯，旧年 Chesil 爆死佢咯。 喂，而家唐人街咧，我有几个客人都嗰啲几座新起嗰集就几座大厦咧，成日爆死佢。因为佢根本佢系嗰个地底嗰、那个佢系疏通唔到，你譬如佢地底，我原本我地系远远，譬如而家笪地我系譬如一般以往条 house 嚟讲，四家人我顶到住几廿人嘅啫嘛，咁 你 突然间嗰地， 你啲人 顶翻咗几百人出嚟，你之前几个人一齐屙，今而家几百人一齐屙，我住唔住噶嘛？睇下， 你 个住唔住噶嘛？ 你呢啲就要住个 apartment 你先知啊，但系其实好容易睇到咧，就系你一落大雨，你唐街咧，而家咧系水浸噶，佢去唔到水噶，全部 系啊，Bank of China 度啊，就系咩地面一定水浸，嗰度呢啲金嗰啲金蚊咧就一定三门啦，楼又一定三门啦，佢有间金蚊 咧，佢嗰啲渠根本唔够。 唔系你早嗰乜鬼啊？早嗰几个礼拜啊，City 落大雨啊！你以前嗰度叫乜鬼嘢？嗰间茶餐厅叫乜鬼嘢？喺 Market City 对面嗰间茶餐厅。金宝啊，金宝对面咪浸捻到閪咁咯， 金宝冇咗啦，金宝而家系喺嗰度，系嗰度做，因为附近系起嗰啲起咗几座大厦，同埋前面起咗大厦嘛，同埋你嗱再过前少少旧entertainment center 度起个大厦咧，其实有好大影响噶，佢系塞咗好多渠啊，影响咗好多噶，因为佢起咁大厦，佢大量嘅泥沙喺嗰啲渠道要冲洗啊咁样噶嘛，嗱佢日日啲货车嗰啲我因为我。做工見得到噶嘛？佢嗰啲泥沙出入咧，佢就一定用水噴噶嘛，噴噴噴噴，啲泥沙砰砰砰就落曬嗰啲渠嗰度。咁我以前啲渠係冇 cater for 你呢樣嘢噶嘛？咁突然間咪應接唔到咯。 即係 突然間起咁大， 即係其實 energy crisis 呢樣嘢咧，阿 Turnbull 都有講到咯。即係 Turnbull 就係話阿貓姐你叫咩 Turnbull 講啲咩 ？Turnbull energy crisis 我唔記得喎呢單。 咁佢基本上咧，佢就系话你呢个叫做有 restriction on gas 啊，系啦，咁就即系呢个叫做，所以就搞到呢个叫澳洲嘅 energy 系超级贵咁咯，系啦，咁就即系其实有见及此咧，其实阿猫主席咧，我谂你都有睇我 post 出嚟喺个 group 度，咁就阿 Elon Musk 咧，而家咧就发癫喎 ，Elon Musk 话佢可以用100日内。嘅时间嚟帮呢个叫做 South Australia 由 contract 签完之后咧，就可以喺呢个叫做 South Australia 解决呢个叫做，你知 South Australia 其实就系澳洲第一个省有呢、這个用呢个叫 renewable energy 噶嘛，系啦，咁就即系用风力发电， 再生能源， 系啊，但 再生能源， 但其实就但系呢，其实呢单嘢咧就好柒嘅，因为九月嗰阵咧，佢呢啲嘢咧唔 work 咧，咁就所以就。即系全部都濑晒嘢咁样啦，咁就而家 Elon Musk 就可以话用呢啲叫做屋顶嘅储电板咧嚟去帮呢个 South Australia 嚟呢个叫做解决呢个能源问题咯。咁呢储电板点 work 咧？就喺、是、可以喺 install 喺个后院度啦，即系可以直做直立式啦，又可以做放平式咁样啦。咁佢就基本上佢每一个储电板咧就可以日头嗰阵咧就可以晒就开始储电啦，就可以之后可以应付14小时嘅供电咁样咯。咁其实即系而家正如阿猫姐所讲啦，而家就即系澳而家基本上啲新 apartment 就出又即系二来即系就成日就冇电啦。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咧而家咧啲新 apartment 咧个垃圾程度咧就系佢冇后备 generator 嘅。咁你知其实你后备 generator 咧系，譬如你系冧咗嘅话咧，其实法例规定咧只需要咧系可以保持呢个叫做呢啲叫做出入口啊、逃生防火门啊、着灯就得噶啦。但系冇一啲系可以令到成栋大厦 run 到嘅 generator 咯。咁即系如果其实如果Elon Musk 咧可以卖到呢一，即系可以令到澳洲更加多嘅地方可以装到呢啲嘢咧，其实。都谂得过嘅，即系你起码夜晚唔使交电费啊嘛，因为你14粒钟咁，你澳洲啊，就算冬天啊，日照时间，即系夜晚啊，都唔会有14个钟啦，系咪先？系咯，点睇啊呢单嘢？ 咁佢可以设计嘅大厦全部外墙系用呢啲嘅咩咯，即系呢啲能源嘅，即系太阳能源嘅电池咯。 但系个成本就会好贵咯，咁讲。 其实都唔系特别贵，系啦，都平，同埋即系起码呢啲系即刻见效啊嘛！你起 power station， 你譬如 OK， 你唔起烧煤啦， 我哋喺天然气同埋喺 wind farm 啦，你知澳洲左交多喺度几几日日咁样啊嘛，呢啲你起码个人层面有得搞先啊嘛，系咪先？ 系啊，系咯，同埋你会发觉，其实大厦佢个佢即系大厦嗰啲多层大厦咧，佢用个电嗰个能源咧系比普通嘅 house 多好多嘅。你因为佢首先你嘅工作地方嚟讲，日头嚟讲，因为佢喺室内咧，佢日头佢啲楼梯啊，好多啲走廊佢都用灯噶嘛，大堂要用灯噶嘛，你 house 唔使噶嘛。同埋因为佢系冇嗰啲晾晒地方咧，逼住啲人咧全部用洗衣机、干衣机、洗衣机、干衣机。同埋因为佢通风系统差少少咧，佢冬天夏天嚟咧，个用空调嗰个情况就非常之普遍啦。所以嗰啲佢啲地方咧，系比普通嘅 house 咧用电量系多好多嘅。等于譬如你两个人住一间细细间嘅 house 咧，同两三个人走去住间 unit 咧，个 unit 嘅用电量咧系比你住 house 嗰个环境就咧用多好多电嘅。 系啊，咁即系你通风嘅，系咯。你其实而家啲 green building 咧，其实你 Meadowbank 嗰扎都系嘅，就好啦核突嘅。佢点样 green 咧？佢系整条走廊咧就系日晒雨淋嘅。系啦，因为佢唔需要用冷气啊嘛，唔需要用灯啊嘛，所以其实好核突噶咯。你啲新啲 唔系，但系咁你会有菌咯。 系啊，好核突噶，所以咪话 metal 病嗰啲嗰啲。 咁啊，同埋你如果成日日晒雨，即系雨晒咧，你咪嗰、那个即系佢个折旧咯，嗰、那个残旧嘅情况咪越快咯。 嗰啲 common area 好核突噶 metal 病嗰几扎嘢，即系喺商场隔篱嗰几凳啦，即系阿猫姐知我夜晚去打牌噶嘛，又咪打牌嗰度咯，系咯。 OK， 系啦， 但系啲人又中意嘅，懒贪新鲜啊嘛。 咩？其实我觉得好核突咯，好似香港住唐楼咁。 系咯，同埋因为我有即系有啲人客，佢都系做即系大家物业嗰啲啦，长街嘅大发展商。咁其实佢哋都睇到，佢话其实而家新嗰啲发展商真系好无良嘅。佢个设计嚟讲咧，真系尽量好似自己自咗嚟讲咧。走到大廈咧，就走到香港嗰種劏房形式噶啦。咁啊，大廈嚟講，而家有好大嘅問題。而家發現即係入咗住之後，好多大問，有多新啊。譬如喺近Alexandra 就大廈都會喺個清潔啊，哇！日日垃圾清潔，即係低層嗰啲永遠成日爆嗰啲渠。點解咧？因為佢哋發覺佢哋喺建築嗰陣時咧，就大廈咧就盡量即係個建築房咧，即係垃圾房咧就係細少少啊。變咗嚟講咧，佢嗰啲喉嚟講咧，即係佢變咗嚟佢擺嗰啲垃圾車嚟講咧，就會細少少，即係嗰個車就好快滿啦。即係嗰啲底下，佢因為嗰啲垃圾從島內有架車都係接噶嘛。佢因為佢慳地方，因為佢慳地方咧，公眾地方多咗嘛，佢咪可以收多啲錢，或者佢可以個大堂靚啲，整個泳池大啲，甚至你講可以偷到位嚟講起多間屋都好啦，甚至偷到位起多個停車場，佢都可以賣得10万-80万啊嘛。佢就盡量將一啲你睇唔見嗰種地方盡量縮盡量 cut， 好似個垃圾房佢盡量搞到細少少，變咗佢擠嗰啲垃圾車嘅位。嗰啲位置又細咗，嗰、那個垃圾積焗住細咗，咁跟住啲垃圾一抌得多嘅話咧，一日半日咧，嘣嘣嘣聲，今日已經啲垃喺垃圾槽升到兩三樓啦。咁你住低層嗰啲，咁你又慘啦，嗰啲就大鑊啦。你直情係同埋，因為啲人咧抌垃圾咧，拎出垃圾房之後咧，佢抌唔落，佢唔會拎翻入屋入邊嘅，就抌喺垃圾房出，即係抌喺個垃圾槽側邊嘅咯。咁所以而家新嗰啲大廈嚟講咧，低層嗰啲就叫苦連天啦，真係。所以真係有教訓，我哋仔唔係有錢買大廈咧，一定買高層。所以高層貴啲就咁解啦。 OK， 但系即系其实你话咁，其实呢、這个即系 Elon Musk 咧 offer 咧就去搞呢一样嘢啦。咁其实咧喺澳洲入边咧，都令到好似 Trump 咁咧搞一场 Twitter 外交啦。因为其实你睇翻呢个叫做即系其实阿 Elon Musk 咧今日咧同埋阿 Turnbull 咧就倾咗电话嘅，系啦。咁就其实点样促成咧、Elon Musk 咧就喺 Twitter 度即系。订呢个 offer 出去啦，跟住之后我哋澳洲国宝 Atlassian 啊嘅 founder Mike Ken Brooks 咧，咁就 reach out to Elon Musk 去即系话喂，但系屌你老尾，你系咪讲真嘅先？你讲真咁啊，要嚟噶啦，系啦，咁就Elon Musk 就话，哎系啊嚟噶啦，跟住之后后屘Elon Musk 今日咧就同咗South Australia 嘅 Premier 同埋Malcolm Turnbull 就倾咗电话。咁就睇嚟都好快成事，不过其实咧，我想讲咧 ，Elon Musk 呢条撚屌咧，真系商业天才嚟嘅，即系你大澳洲而赢呢单生意，兼系俾一个 demo 俾全世界，佢应该用呢啲嘢，你话系咪醒目？即系100日内不成功不收费，你话系咪天才咧？佢点睇啊？ 系啊，因为其实个 market 好大咯，如果佢成功嘅话，即系睇到潜在个。好大 嘅 真系， 即系一来就系你赢 federal contract 啦，你攞个 strong reference 啦；二来就系你试到 value， 咁啲订单系自然滚滚来噶啦。因为你基本上你系装咗之后，你家用你其实你而家加州天气反常嘅，即系成日落雨呢排系。但系譬如你话喺美国好多地方，譬如你话南 加州落雨， 系啊，加州而家加州今年黐咗线啊，因为我成日去加州 噶嘛。We never rain in California 唔係啊，成日落雨而家係啊，咁就 嗰首歌唔播得啦，嗰首歌而家。 之後，但係咧，總之係個即係只可以講阿 Alan 係超級醒目。OK，下一單料咁就即係啱過咗就三八婦女節啦，咁就呢啲左膠嘅團體咧。就喺 Melbourne 度啊，就整10至12个叫试点啊，就将交通灯嗰个人仔咧，咁其实平时咧就系马佬咁一个男人咁样噶嘛，咁其实咧就 唔系，其实佢喂嗱，讲真，我又有啲差人，仲觉得你讲个人佢代表个人啫，佢冇代表个男人咯，其实唔系男人嘅象征嚟，系一个人类嘅象征嚟，即系一个人形嘅象征啫嘛吓。 即系 你点话系男人咧？ 屌你话火柴人啦，我都冇话嗰个系男人定女人啦，系咪先？ 系咯，呢、這个吓，如果你肯你话定咗佢系男人个，咁你其实呢个就系 sexual racism 啦，即系你定性咗一个系性别系个男人嚟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先至系歧视，呢样先系歧视， 系 嘛？ 咁就即系啦，总之系啲有啲左交咧，就话喺呢个叫 CBD 咧，就要将佢变女人咁样啊嘛，即系多鸠鱼啦，大佬，你自己身痕喺度讲平等啊，出支 side taxpayer money 呢啲咁嘅卵屌啊，最好啊，俾咁嘅烂民强奸啊，真系屌你老母！ 其实佢对于其实对你话对咁样叫平等，其实唔平等喎。嗱，你记住咧，佢将啲公仔改咗着裙，你其实女人已经话我哋女人要逼我哋女人着裙，其实系对女人不尊重。你其实你即系等于嗱，有啲女权分子咪出嚟讲啦，话点解男人着裤，我哋即系男人着裤翻工，点解我哋女人要着裙翻工？咁咪系咪对我哋女性歧视啊？咁而家你夹硬将嗰啲过路公仔嚟着裤，你夹硬要加埋着裙，咁咪即系等于嗰班妇权分子即系出嚟喺度反抗紧我哋一样？喂，你做乜夹硬要即系你咪点解男人可以着裤翻工，点解女人要着裙翻工？系咪对即系一个性别歧视咧？咁而家就夹硬要啲女权分子反对女性别歧视嗰样嘢，而你就走去做翻出嚟，跟住就话呢个叫做性别即系平权咁样，真系好搞笑咯！所以跟住咪好多人喺度喺上网就用好多其他不同嘅 牛 嚟到玩佢咯吓，咁样嚟到玩翻佢咯，嚟到喺度讽刺翻佢呢个决定。 喂，原来 喂，仲有添喎，十几个嗰十几个登正咗百几万喎。 又唔系百几万，千 系 千四蚊一个，整咗六个，所以就8400蚊，系啦。 哦，但佢打算话用百几万去做呢个嘢噶嘛？即系佢谂，如果系成功嘅话，换晒噶嘛？成个围晒。 超黐线啲咩苦权分子咁捻多钱？你咁捻你屌屌你老尾，你 Melbourne 啊 CBD 啊出名多 homeless 噶啦，用呢啲钱啊1700蚊一个啊派俾啲咁嘅 homeless 好过啦，系咪先？咁捻多嘢唔捻搞啊，搞埋啲咩平权嘢，捉你班冚家铲啊，俾烂民强奸啊，真系屌你老母！ 即系呢叫真系叫做 屌你多閪，你多閪鱼唔捻系多鸠鱼，啲咩臭閪！ 无啦啦整得啦，喂，其实佢整咗未噶？系咪过咗噶？已经通过咗。 佢整咗六个啫，之后就继续 lobby 紧啲咩臭閪，真系屌你老母啊！快捻啲俾回狗强奸啊！屌你老尾，哎，下单了，屌燥底， 系啊，真系呢单戆鸠真系 呢单戆鸠嘅。喂，阿猫姐，你而家嚟紧咧嗰个叫做乜捻嘢嗰个叫财政预算案咧，话要怼冧楼价 25%，我有冇跟呢单嘢啊？ 唉，快要 up 啦！你觉得个政府会做到咩？ 唔系啊，佢怼冧佢咁，你可唔可以讲下佢有啲咩措施谂住怼冧个楼价咧？ 佢话叫多帮啲人合资买楼嘛，夹股分制买楼啊，黐线啊！ 喂，你其实你如果夹股分买楼，其实即系有呢个等于对个市场更加 blue， 咁你点样压抑个楼价咧？ 佢话可以 affordable， 因为将佢股份制可以 more affordable 啊！ 团购、啊。 何来佢嗰个逻辑何来咧？即系你 encourage 多啲人买嘅，即系其实你即系我唔理你嗰个 purchasing power 嗰个 formation 系乜嘢，其实你即系 encourage 多一啲purchase power 啫嘛。咁你点样可以调整个市场向下调整咧？ 唔系佢咧就佢就咁讲嘅，即系阿 Scott Morrison 咧，佢 for 呢个嘢嘅原因咧，就系话 由于即系可以透过呢个叫做即系集体购买咁咧，即系你占大份，我占小份，即系可能一个人出10万，一个人出25万咁样啦，咁就可以令到一班人咧就可以喺啲叫好啲嘅区度住咁样咯。跟住之后又可以即系增，即系叫人人有机会上楼。屌你老尾，你觉得而家嘅而家呢啲叫做所谓嘅landlord 啲咁嘅业权啊，系会搞得咁样咧？同埋出咗事，边个赔大份啲，边个赔细啲？ 咁但系变咗好麻烦啊！就算俾而家间 house 嚟讲咧，因为你超过两个人住已经系 structure 嘅喎，就算你 house 嚟讲，你都变咗个业主楼管法团嚟嘅喎。第时即系根据法嚟讲，因为你超过两个嘅。一個 locks 即係一個地咧，你嗰係超過兩個業權，已經係算係 structure 嚟噶嘛？ 咪就係咯，你熟呢啲嘢噶嘛？係咯，係 咯，咁你到時你點樣去？即係你本定咪好麻煩，變咗你咪要立開立法法團，跟住又要組owners corporation， 跟住又要組咩 building management 啊 ，building 嘅 social， 全部嘢都要招標嘅。如果唔係咧，即係啲住户一個住户唔滿意就告鳩你，下下查數咁樣，係咪先？ 啊，跟住三分一啊嘛，三分一壞事嘛，跟住你咪又見翻啲，你咪焗住四，可能得四個人夾埋，跟住要四個人要組一個，即係跟法例你出就要做一個咩嘛owner cop owner committee 啊，嗰啲叫以前叫 body cop 啊嘛，而家唔係叫 body cop， 而家叫 owner 啊嘛， 係啊 ，owner committee 啊嘛，咁你三四條友，咁又要 owner committee， 即係要註冊噶嘛， 組一間公司，又要益律師，又要益 accountant。 跟住又要揾啲building management 咧，要請一個公司打理噶嘛，又要變。 要請， 喂，即係益咗嗰班，益咗嗰班做地產咁樣，又地產咁樣。 要 nominate 一個 building manager， 係啦。係 咯，呢咪跟住係地嗱呢班通常呢班 building manager 咧，永遠係同個 developer 掛鈎嘅，一定係班 developer 捧出嚟嘅呢班人。 咪就係咯，但係廢嘅喎，屌！ 系啊，永远系帮 developer 嘅呢班，话听下嗰班。 其实我觉得，所以咪话咯，个政府咧，你睇得出啊，而家呢个现届澳洲政府咧，嗱，佢西澳又唔理选举啦，乜都唔理啦，就好似咧乜都净系帮住啲 developer 咁。其实佢啲金主系咪你觉得系咪 developer 咧？ 阿 Turnbull 都怕系噶啦，你见佢成日喺 Sydney 出现啲咁嘅所谓唐人街有咩活动，啲咁嘅招商嘢出现，反而咧 Labour 咧今次咧，因为佢话要减呢个叫 mining tax 啊嘛，佢啲金主就似系 Labour， 即系今次啲 mining company 睇嚟系想捧 Labour 出现啦，系啦， 系嘛，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根本 其实唔系嘅，如果啲金主其实系噶，其实金主睇到嘅，譬如以前即系 liberal 有权，我咪撑，即系其实我唔系撑个政党，系撑一班人帮我做到。一见到你即系 federal 废咗啦，即系好似见到民建联废咗，咁咪捧泛民咯。即系咁而家你 federal 废咗，咦，咁咪捧 liberal？ 即系我最紧要我唔系理你个党嘅理念，系我搵到一班人嚟俾我用到咁解啫嘛。以金主嚟讲系咪？即系以一个政治捐献嚟讲，我系搵到一班人帮我俾到。我用噶嘛，我唔理得你叫 liberal 或者叫 labour 或者叫 one nation 都好，我唔理你嘅政治观念，总之你系俾我利用到，我就捧你一个政客，即系捧你个政党。咁例如你 federal 嚟个名衰咗啦嘛，咁咪一定系揾第二个咯，咪揾 labour 咯，系嘛？ 系啊， 系咪？因为 one nation 啊难啲倾偈噶啦，而家系咪先？喂，仲有喂，讲开你话呢样嘢咧，我仲即系最近即系你有冇留意到话，政府鼓励啲老人家上山住，上去沙漠住， 佢 俾人炒，俾人卖。 呢个简直系游山节孝，游山节孝。你知游，你记得游山节孝系咩啦？ 有，等死你哋，唔好霸住地，唔好霸住笪地。 系啦，即系好啦，不道德。咪即系就算之前啊，佢哋即系。其实香港政府成日讲嘅逆按揭咪一样咁样，屌你老尾啲老嘢成世挨低成斗仔女，终于而家就即系你话有 pension 又好，冇 pension 又好，可以享受下以前买嗰间屋啦。咁即系你两老住间屋，咁啊做下 home， 即系就算你做下 home improvement， 后边我一种下菜，你咪由人哋咁样咯。因为人哋真系 entitled of 呢啲嘢噶嘛，系咪先？ 冇错，即系人哋好多人好保守去投资一个房屋嘅最终点就系。我将来养老嘛呢度，将来养老嘛，即系啲人谂住，我死都死喺嗰度嘛，我养老嘛间屋。咁你鼓励人哋去个即系去入楼市，跟住又唔俾人养老，即系买咗间屋嚟唔好养老。即系你买嚟炒抬高个市，到间屋值钱楼嗰时咧，让俾第二个啊，你第二度住， 系咪？即系而家即系话快啲买晒。 好无良啊，好无良啊！我觉得政府呢一个建议 系，政府可能就系嫌买得唔够强过人， 炒得唔够热个镬， 系啦。 屌佢 即系叫你啲人唔好霸住啲屋啊，攞嚟炒，你哋 睇到住嘅就冇意思嘅，應該去第度住。你要住就揾住遠啲，住細啲。呢啲好靚，即係好位置嘅，我覺得就攞出嚟俾人炒，唔係俾你住嘅，即係好無良咯。呢個建議就 唔好阻住我收 stamp duty。 系你哋住到老，我冇得收。你攞嚟一年炒两次，我好多钱收噶嘛？政府系俾人啊， 系咯。咁啊，即系总之系要死全家啦。OK 啦，咁就监制话 time 失，不过我识柒啦，我系要讲埋呢一单嘢噶啦，系啦。 好， 最尾一单咁就琴日咧呢个信报财经咧新闻咧，即系信报月刊啊，就讲咗一单咁嘅新闻咧，就叫难忍香港文革化，教师夫妇避走澳洲啊。咁就讲咧一个叫43岁嘅中学教师咧，咁叫阿 Jim 啦。咁以前咧香港咧就住美孚新村嘅，一个系教补习社，一个教小学啦。咁就两个冇细路，一年几前咧，咁啊佢啊两个人咧就放弃咗呢个香港嘅工作，投资移民澳洲啊。咁佢喺香港嗰阵咧就话两个加埋搵八皮嘢咧，咁就定居于澳洲昆士兰小镇沿海小镇麦基啊。除咗做义工之外咧，目前未搵到正职嘅。OK， 阿猫姐投资移民，喂，其实嗱就趁阿猫主席同猫姐喺度啦，你熟呢啲嘢。投资移民如果系点 work 嘅澳洲系，即系我觉得呢度系。 喂，而家如果你唔使查啲，而家系咪要1500万澳纸嘛？ 咁即系你点？咁你点投资移民？ 最高嗰只咧，嗰只叫咩？888啦。 唔系啊，888而家要888，而家有限啊，唔同咗啦，500万嗰只改咗啦，系啊，888系500万仲可以做，但系佢有限住你投资啲咩项目噶。以前就 系 你可以爱嚟起楼乜都得噶嘛，佢而家唔得啦。 嗱，你一支票嗰只系无限量，无限嘅 ，no condition apply，no condition 你千五百蚊，系啊。 积累仲要家人带埋嚟， 系啦， 积累。嗱但系咧呢个咧佢就话呢度投资移民，但系又未有正职咁。咁你觉得系咪有逻辑谬误咧？ 喂，我想问一下佢80000蚊一个月，咁如果佢投资移民，佢点样储到1500万澳纸咧？ 唔系就系我 系咯， 系啦，唔系就 即系唔系投资移民咯？我觉得佢唔应该投资移民咯，可能四五，可能 但 四五七， 但系佢冇，但系佢冇嘢做啊！呢度系 做义工啊，系啦，我做紧义工啊嘛，仲未有嘢做。 唔系咁，你点投？咁你 会唔会生意移民咧？如果佢咁样，阿监制话佢买一间屋，可能佢买一间屋都有二三百万澳纸咧，够做生意移民嘅。你生意移民，你通常你要开盘生意，唔知两三年咁，跟住仲要而家要计埋资产买间铺，咪搞掂咯。 哦，同埋请人咯，同埋生意额咯，就睇埋你嗰个生意额而家出，你真系做生意嘅咯。 咁系买系买咗字申请啊，定系申请嗰字买啊？ 你要买 先 可以噶， 咁但系你先填咗份表交上去噶嘛？ 就系填咗份表字走去买啊，定系买？ 同埋佢呢个信仔可能会即系都有评分嘅，你可能会即系佢鼓励啲人去嗰度投资，或者鼓励一啲喺度制造就业机会咧。你喺度买间铺，你继续有间可能你唔买佢就执噶啦。咁有人接咗手可以保住几个人饭碗咁样，即系喺嗰啲细区嚟讲咧，政府可能会鼓励，即系会松少少咯。嗰个审批嘅嚟讲会有嘅，只不过 OK 啊。咁 佢咪走去嗰啲咁靜嘅區域。 咁呢個就唔係投資移民喎，呢個 就唔係就係咯。OK， 咁呢個係移民一啦。OK， 我哋而家講移民一先啦。咁 OK， 我繼續講個新聞啦。咁就話佢呢個叫做咧，佢移民嘅原因咧，就係咧覺得一國兩制走樣咁樣啦。咁就即係喺12年嘅特首選舉咧，佢又覺得好恐怖咁樣啦。咁就諗起佢即係香港，佢又覺得而家係 民革三條啊嘛。 係啊，真係。佢講到而家香港咧就文革化啦，即係講呢個叫做即係佢喺 Facebook 度寫兩句就又話自己俾班本土派嘅後生仔 unfriend 啊，又俾人互屌咁樣啦，即係咁啊好戇 鳩，係其實都係近乎現代文化大革命啊。其實你今文革大革命只係喺香港咯，中國已經係啦，你見下。朝頭早就反日，中午反美，晏晝反菲律賓，夜晚反而家反韓，反韓反得犀利， 系啊， 反韓反得犀利。 你唔好講咁遠啦，你澳洲啲左膠都係咁噶啦，其實。 唔係，但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咧， 啲大愛包容左膠，你話反難民，佢哋又會發癲噶。 唔係，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單嘢係 fake news 咯，同埋我睇到咧，阿貓姐咧，你係留咗言嘅。 咁我覺得係好奇怪啊嘛，咁個理由噶嘛， 你 點樣投資移民啊？白皮一個月，我係咪識？即係好有可能佢係咪識？一係就四五七，一係就生意移民，咪點 边有可能啊？ 唔系我四五七，佢有雇主先嚟到噶喎，佢有雇主。 你啲牛仔大把大把啦，嗰啲餐馆仔嗰啲可以。 餐馆仔嗰啲。 系啊。 佢会计翻同翻你以往嘅职业噶嘛？你职业你唔系呢个职业嚟噶嘛？佢会计翻你以往做呢个职业做几耐？佢有啲计翻到噶嘛？就你以往喺呢个职业做咗几多年？系逐年逐年计分，有计分噶。做你可能个职业做咗五年，又多啲分，十年又多啲分噶嘛。 你堂 A 做乜都帮你一条龙噶啦，你使担心咩？系咪先？ 所以我觉得呢单新闻，所以咧即系，所以我觉得呢单新闻系 fake news 嚟嘅，系啦，我都系 fake news 嚟嘅。 会唔会系帮啲移民公司卖广告啊？ 可能真系有呢两有呢对人系嘅，即系可能嗰个报道系唔系准确咯，即系报道个内容啦。即是说移民即是投资移民即是咁佢可能是移民但是未必是那类咁样咯。 唔係但係你 ,ok, 嗱你就算投资移民咁你都唔係咁戇鳩咁同你讲话投资移民咁你而家做緊咩冇嘢捞。咁你唔係投资咩屌你呀、啊。即係你即係讲大话囉屌你老母。 係啦做电东或者做咩囉係啦做老板咁样做。 老婆做 假，一系就做假移民，一系就系咪先？ 唔系，所以呢单嘢，我觉得系 fake news 嚟嘅，系啦。咁咧，仲要咧，我觉得好笑嘅就系咧，阿猫姐咧，即系吉你嗰条友咧，原来咧佢个 common friend 咧系黎泽粉咯，系废 Q 啊！阿Q 姐啊！ 哇！你笑得，你笑得， 我冇睇有人夹我后尾点啊？有咩夹啊？我想知 道。即系有人夹你嘅啫，即系阿猫姐咧就留咗个言咧，咁喺度咦咬咬咁啦。跟住之后咧，有条友就话内文已说是投资移民，可做到 regional 的，确可以加分或投资额可以低一点。咁呢条卵屌咧就喺 Auckland 做啊！屌你老尾，你 Auckland 就收皮啦！真系评论澳洲啲嘢，你冇卵知，你冇。你冇捻资格啊！屌你老母，快去扫羊啊！系啊，有吉利你走上去睇， 系咩？我屌我插佢先。 你屌佢，屌佢啦！冇计法，唉，得啦。今日要爆捻晒钟啦。咁啊，今集节目时间做到呢度，咁就交代少少嚟紧三月嘅嘢嘅。咁小弟要去几个礼拜旅行，咁就。咁当即係其实应该有三个礼拜见唔到大家㗎啦。咁就睇下另外猫同埋阿简洛夫呢我哋监制呢都係会去旅行㗎。咁就睇下阿猫主席同埋猫姐两个做唔做啦。係啦。咁就。 哇咁咪猫猫相位得返两个。 屌你两个继续做啦即係 My Radio 俾机会我哋做节目我哋要做好佢。 好、哦、一定尽力但係即係猫猫相位啦咁得返两个真係。我驚单调啲啦。看有冇特别嘉宾啦，揾到。 系啦，咁就今集做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见。咁系啦，咁下个月我讲下我去旅行嗰啲见闻啦。咁应该好多古仔讲啦，系啦。好啦， 咁啱你翻嚟，我哋可以悭翻一集，等你讲你啲油中啊，可以讲你啲啊。 客家油冇客家油中咁正噶啦，系啦。咁啊，OK， 节目时间嚟到呢度，咁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OK， 拜拜。